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11点01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又要出发了。各位好，我是泽华，收拾好你们的行李，带上你的天使旅行箱，让我们一起快乐开心的前进吧。 说好是为了爱，努力狠的过到夕阳，感觉却让我莫名其妙的荒唐。结局不用再讲，我翻出了墨镜戴上，不要再背诵你撒过的谎。 上周的一首 Sunny 让很多的朋友呢再度的认识到了李泉不同的另一面，总觉得好像李泉身上是一个挖不尽的宝藏，总会带给你不同的惊喜。这首我们听到的天使旅行箱呢，也是李泉为赵薇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作为赵薇好友的李泉呢，也是抓住了赵薇都市文艺女青年这样的一面啊，于是呢就把这样的创作赋予了赵薇与众不同的气质和个性，也是完成了赵薇作为一个歌手的真正的梦想。

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这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有太多太多的版本，好像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的味道。此刻我们感受到的这种味道呢，来自于古风的，似乎就是走到了一间 bar 当中，喝上了两杯，然后听到一个舞台上的演唱者在浅吟低唱的讲述自己的过往，然后带给你自己的画面。刚才我们去了爱丁堡城堡，接下来呢，来到爱丁堡城堡一定要看的就是每年八月在这里会举办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太有名了。很多人呢都说自己爱英文范儿，如果真的爱的话，那么就从爱丁堡国际艺术节这里开始，好好的感受爱丁堡的文化，这里一定是一个让你会对英国人感情升温的一个地方。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呢，创办于1947年，到如今已经整整70周年了，非常的厉害哦，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艺术节之一了。每一次赶到艺术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各路艺术家们都会在这里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流和表演，并且身体力行的去传播英国的传统。无论是古典音乐、戏剧、歌剧、舞蹈，再高雅的艺术都会成为街头巷尾备受追捧的香饽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置身在一个文化艺术的海洋当中，整体都是那么的美好。在此期间呢，我们可以和爱丁堡的本地人一起迎来一场激动人心的艺术享受和狂欢之旅。所以往往艺术和文化的火花呢，就会在千奇百怪的人之间去摩擦和迸发。而你身边如果有人参加过爱丁堡艺术节的话，他会说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这个过程是那么的激动人心。也许还会邂逅别样的音乐。很多明星也会来，比如说一转身，哎，这不是 James Bay 吗？ 英国新生代创作歌手 James Bay， 他的嗓音真的是非常的独特，而且他的音乐呢，真的会让你情不自禁的进入到他的情境当中去。很厉害啊，他从11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弹奏古典吉他，也开始了自己音乐上的熏陶，一直到上音乐学院开始发表自己的作品。每一首歌曲出来之后呢，在英国本土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来到了苏格兰，怎么可以不去城堡看一看呢？去城堡当中，怎么不应该穿得体面一些呢？仿佛自己成为了王子或者是公主，参加一场非常体面的 party。 Ladies and gentlemen， 体面之后，我们好好的逛一逛苏格兰的城堡。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今天？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 情歌会戳中你，是因为歌词一出来，旋律一出来，演唱一出来，瞬间会让你想到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会让你心痛，会让你有种种的感觉。而在旅行当中呢，有一些景点也会是这个样子，你来到以后就会感觉好像 是在梦中或者是怎样来过这里一样，而这样的一个经历也会带给你不同的感受。刚才心痛完听完了现在非常红的余文文的体面之后，接下来我们去城堡当中好好的逛一逛。首先要去逛的是斯特林城堡，这个城堡呢是坐落在77米高的悬崖上，非常的厉害哦。而且呢，斯特林城堡曾经是苏格兰国王的王宫，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谁掌握了斯特林，谁就赢得了这个国家。在英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苏格兰玛丽女王、詹姆士六世都曾经在这座城堡当中居住过，他们曾经在这个城堡当中上演过腥风血雨的皇权之争，而且各位，比我们能够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据说还要血腥哦。但是真正让这座城堡闻名全世界的原因呢，却是勇敢的心。无数人从这部电影当中知道了这座城堡和它背后的故事。可以向各位保证的是，如果你来到了斯特林城堡，会让你不虚此行，之后更会让你细细的品味。看城堡，你可以想到前世，也可以跟你的爱人享受当下的浪漫。 迎着时间的残响，想念你在睡眠的扩大，一阵蠢蠢欲动的想象，带我回到过去旧时光，我想着你，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图书资讯。国家的兴衰一书近日出版，作者奥尔森试图从分立集团的多少、广泛程度等方面解释经济的变化。他认为国家衰落的原因在于大量分立集团、分立联盟的存在，但是不存在大量分立集团却似乎不能成为国家繁荣的充分条件。权力与繁荣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曼瑟·奥尔森的遗著，本书提出政府在市场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提出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概念是分析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沿性概念。宋代诗经学的继承与演变近日出版。本书以欧阳修诗本义、王安石诗经新义、苏辙诗集传、程颐诗经研究、朱熹诗经研究为主要材料来源，着重讨论宋代诗经研究的独特之处，所讨论的问题很具启发意义。冈田武彦所著《孙子兵法》新解近日和读者见面。理解和把握《孙子兵法》的原理和精神，不仅能够帮助人们把握商业法则的精髓，而且还能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等起到较大的作用。冈田武彦对《孙子兵法》的原文做了极平易的翻译，而且从全新的角度对《孙子兵法》进行了解读。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我是泽华。各位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触？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聪明了。聪明的希望自己能够傻一点。接下来一起让我们的智商降到250。 有时候短路爱输球，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 智商250，花花画真影。 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不原谅我重要，是否短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 我不懂特别的关系，身上心思会放弃，我自卖自夸的神经，今天学不会感情，上当智商的环境，读心书便想起起别客气，加点身体小小物理 our body， 我这造型扮演扮猪帅气，挂也挂不好听，谁说不怪神经，打错转为破解谜底，我把这可爱的傻气，当你降低防备，你不小心去只有你 in the journey our body。 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是否半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 智商随意求，我全程交友向。 是不寂寞的死宅，也有突然爆炸冲上雨下的细节，我没想多拼命，只因为热爱自信，大可不当娱乐精，我的条件不是病没关系，还怎样比等待业绩啊发点，或许人类普通的情绪感染太多的非凡迷失主义，而我逐渐执着简单的才是有力的轨迹，老实的拒绝我自己，尴尬的留在人群里，笑尽了游戏，有个沉默的你啊发点， 这世界在引诱我猜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走，做深藏一生追究，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头脑风暴侵占我所有， 如今在提到花花华晨宇的话，说他在音乐上有鬼才这样的一个才华，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一点了。这首歌曲，如果你玩某一款手游的话，你应该知道有一个角色呢叫做鲁班七号，而这首智商250就是为鲁班七号所量身打造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整首歌曲的编曲方面呢更加的有意思了，我们刚才听到的比如说有钢琴啊、小军鼓啊、合唱团啊、电音的变化，可以说是层层分明、层层递进的，最后让歌曲在一首不和谐的钢琴渐音，就刚才的当戛然而止，把整个的一个状态我们持续到了一个非常开心、非常嗨的一个感觉当中去。智商250，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有的时候把自己的智商降到一个250这样的一个阶段，傻傻的反而会觉得还挺好玩的，不是吗？前方我们去看过了斯特林城堡，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去苏格兰，下一站我们要来到的是因弗拉雷城堡。提到因弗拉雷城堡这个名字，大家应该会觉得还挺陌生的，完全不了解，但是如果说起一部英剧叫做唐顿庄园的话，很熟悉吧。唐顿庄园呢在2012年某一集当中出现了丹伊狗城堡，这个丹伊狗城堡呢就是以因弗拉雷城堡作为原型而去拍摄出来的。这个风景如画的皇家城堡呢有着18世纪中期的新哥德式的建筑风格，每个房间都记录了苏格兰曾经最强大的家族坎贝尔家族的故事。爱时尚的朋友，这里曾经是大表姐停留过的地方，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既有历史的文化，又有现代的时尚的气息，整个状态很惬意。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 外面的世界可以很丰富，外面的世界也可以有一些微醺。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外面的世界，仿佛就是喝了几杯威士忌下肚，伴随着泳儿他更加清亮的嗓音， 在很久很久以前 来到了外面的世界， 我 裸儿真的是 Sorry， 泳儿真的是很厉害的歌手。为什么要说泳儿厉害呢？真的，如果你有关注过他的翻唱作品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每一首翻唱都可以完全带出自己特别的味道，而这样的味道呢，真的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很惬意。刚才我们说了，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可以很丰富，外面的世界可以很美好，外面的世界甚至可以很惊悚，但是出去总比不出去好，对不对？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对方总会在跟你说，终有一天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终有一天我们会去那个地方旅行，终有一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呢？貌似遥遥无期。终有一天我们会听一听满江怎么说。这首歌叫《终有一天我们会》，来自于满江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整首歌曲非常的简单，通篇只有一句歌词，终有一天我们会。第二句歌词在结尾哦。虽然只有一句歌词，但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画面感和很多的想象。你上一次说终有一天我们会是什么时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中山公园春花暨郁金香花展四月上旬拉开帷幕。 刚才我们说到了终有一天我们会， 如果说这首歌曲前面的终有一天我们会抱有各种各样的幻想，各种各样的美好，各种各样的惆怅的话，那么最后一句歌词出现的时候真的还挺难过的。最后一句，终有一天我们会别离，伤悲，遗忘。这样难过的心情我们稍事整理一下哈。终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去到影视剧当中我们很熟悉很喜欢很想要去的地方，然后我们置身其中拍照去感受现实当中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爱看美剧的朋友应该会记得这样的一句话， Winter is coming。 每一个权力的游戏的粉丝呢都会因为这句话而热血沸腾。北境之狼史塔克家族的首府林东城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是苏格兰目前保存最完好的14世纪城堡之一，杜恩城堡。所以接下来我们去杜恩城堡当中好好的看一看喽。浪漫于一身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在 Muse 乐团的演奏之下带来了别样的风骨。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苏格兰说了非常非常多好玩的景点，其实苏格兰呢还有太多的美景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比如说我们可以坐着历史悠久的蒸汽火车穿越本尼维斯山和格伦大峡谷，又或者是在西海岸的奥布兰，我们乘船去看一看著名的世界第三大漩涡科瑞夫瑞普漩涡，还或者我们可以航行于传奇的尼斯湖参观乌尔科哈特城堡，在这里寻找最著名的 尼斯湖水怪。这一路的颠簸，这一路的游离，这一路的参观，这一路的感受，你想要傲娇 Come on， 给你傲娇。 哎，红了眼发高烧，我前凸后翘，又招惹谁俩？贼心宽，水蛇咬龙，拥吻到你吐味才发笑，谁怕谁误会？我生来高调，风全身人不扰，女无山庄狂欢，让嫉妒伤。 拉拉徐佳莹作曲，艾怡良写的歌词，张惠妹、艾怡良、徐佳莹三位合唱的《傲娇》。确实很傲娇的一首歌曲，三个人的合作呢也是非常的棒。11:55，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的旅程呢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全程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啦。我是泽华，希望今天的行程会让你记住 Remember Me 最后一首歌曲咯。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Recuérdame. Recuérdame. Recuérdame.